我们是刚刚在讨论鬼附身话题的马克与玛丽。 对，因为男主持人身体十分不适，然后就说 对不起， 我就说这个时候很容易被附身的。 对，很恐怖耶， 尤其你的体质又比较稍嫌敏感一点。 我体质有算敏感吗？ 算啊，你 说我常见鬼这件事哦？ 对啊。 可那见鬼不是自己脑子骗自己的吗？就是自己脑子觉得好像那边有影子，然后我 就 觉得 那就表示你的脑子很容易骗过你， 你 就是会在这时候遇见很多我们所谓的鬼， 在哪 里遇见， 就是 你的脑子会不停地跟你说鬼来了，鬼来了，鬼来了，鬼来了， 狂喝狂喝， 然后就会听到一个人在罗斯和平路口的26楼一直大骂着三字经，好可怕、 哦、很累的。好，今天没有生日寿星，2月7号星期二，2月8号星期三了吧？ 对啊，2月8号星期三。 如果你是寿星朋友的话，你想要在一天一开始让青春点点祝你生日快乐，欢迎你可以上青春点点点的官方网， 官方网站青春点点.tw。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你就可以试用我们全新的网页，感受全新的界面。如果你要哈利路亚信天，哈利路亚信天都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来留言，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新的官网。然后再次感谢我们的点友 Chris。 飞碟随堂考， 本周的飞碟随堂考来自于郭修玉，请问你知道他的首张串烧 怎么了？ 请问你知道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知名专柜品牌的指甲油。 你的书只有你才懂得读，你的谱只有你弹得出，你在笑说你的世界没有人关注，破了鼓你却还是往外出，只想当自己的满足，带着笑借你的世界每一座宝库，你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不必为别人丢了幸福，你走你的路，走一个没有是唯一的求生图，别 道答案吗 ？Hello， 喂，你好。 喂，马克马拉。 嗨嗨。 你是 Honey。 蜂蜜还是 Honey？ 还是蜂蜜其实就是 Honey 呢？哎、欸、 哎、欸。 喂。 嗨。 你是没有关收音机？ 哎、欸，等一下啊。 蜂蜜啊你，蜂蜜啊你。 喂。 嗨。 你是？ 喂，我听到啊。 你是谁啊？ 哎、欸，喂。 主要他现在听不到我们。 你听得到我们吗？ 喂，听得到。 那你是谁？你要怎么称呼？ 喂，我是 Amy。 哦、oh, ，Amy 啊， 完全不一样哎、欸。Amy， 你知道答案吗？ 抽象图。 那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 也是抽象图。 你好棒！你真棒！ 那就把指甲油送给你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睁着圆咕咕溜的大眼四处张望的女主持人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球上有毛。 哦， 12:11， 需要我帮你找胡适的妈妈吗？ 你说帮我舔舔吗？ 对啊， 这部电影呢是年终还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他根本还没有上，可是他前置的新闻就狂送， 铺天盖地而来。 美女与野兽， 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到底要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偷想什么。 浪漫爱情人生的甜头，吸引你一辈子想追求，把我当你的尖锐枕头，怂恿你去刺伤自我。每次邂逅，每次分手，就当长长线，念念念旧，享受过了看似甜美的噩梦，只好拿捏谁当逃避借口。 这年头你是不是只剩一张嘴能啰嗦呢？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医师制作人达医生为他量身打造第三主打活到了这年头。 活到了这年头最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木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木屋0800-067-167。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入围《冰雪奇缘号》最新力作《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特别收录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环球勇敢起航》。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没走，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生气、难过、愤怒 了啦！ 怎么了呢？ 日文老师被骗了。 騙された 被摊贩骗了，很难过。本来想要买小盒的草莓，可是老板就推啊， 买 大盒 的啦，大盒的啦。 然后日本老师觉得，他说他快要到发薪日了，就买多一点，可以很开心的回家。结果大盒的只是在箱子底部偷偷加高，然后整一箱里面只有20颗草莓，一颗草莓要20块。 好贵哦。 好难过 哦。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 我觉得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到那个，一吃就觉得哦，这个草莓好甜哦，就甜酸甜酸都刚刚好。 嗯。草莓我觉得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好吃但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的食物， 然后很难买，你很难买到完美比例的草莓、嗯、 看起来闻起来很棒。 02-2363-9955 2363-9955，青春期543，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说什么呢？12:18，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之后开始写作，他的本名从没听人提过，但各方面都比我屌上许多。以我为主角，奇幻的故事，熟悉的场景，巧妙的布置，他布置的世界能颠倒我日夜，轮回了千万次也没法实现。所有的过去在同一刻莫名的都集合，或者模拟着未来，世界够曲折，或许呢多几个弗洛伊德才能解析，但我记得对白，也记得了几位住在脑里的鬼，他们逼着我放任我呼天喊地，而我那双被关在牢里的腿迟迟无法动弹，直到膀胱满地。醒醒睡睡醒醒错乱，睡睡醒醒睡睡错乱，醒醒睡睡醒醒错乱，睡睡醒醒睡睡 醒睡睡错乱醒醒睡睡醒醒错乱乱醒睡错错醒有时他笔下的我很无力很慢我身旁的人都故意冷淡他收集了全部令我害怕的元素想测试我怎办而我不敌审判遥远而神秘混乱的时代压抑的人际无尽的忍耐忍耐着忍耐着忍耐着喉咙好痒他自己潦草下笔不知羞耻情节片段琐碎不多修饰他拼贴的逻辑我不很了解抢着作息直到任意方消灭我醒他睡我睡了他醒偶尔他会没有作品当他遇到瓶颈我存侥幸心态他的灵感越多我越无力醒来醒醒睡睡醒醒错乱睡睡醒醒睡睡错乱醒醒睡睡错乱睡睡醒醒睡睡醒醒睡睡醒醒错乱睡睡醒醒睡睡错乱醒醒睡睡醒醒错乱乱醒睡错错醒他解体质崩坏万人上解体质崩坏他也写道德感落败写我和母亲做爱他写考古脚下巨大遗迹全是翠绿的玉当我把蔓草拨开写影剧秦阳把王慧茹头拨开里边是异国咖喱他改写各种定义培育新物种创新科技发展出不同的天文地理疯狂的在我脑里进行秘密实验的电流刺激我快速动眼而重点它也贡献我快速动笔我重现它疯癫而不单只思考碰壁灵感就在我梦里醒醒睡睡醒醒错乱睡睡醒醒睡睡错乱醒醒睡睡醒醒错乱睡睡醒醒睡睡醒醒睡睡醒醒错乱 不管你是醒醒睡睡在梦游半梦半醒你想要打给我们都随时欢迎你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嗨 喂你好 嗨 你是谁啊怎么称呼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啊 哦我有听到 那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泰山的肥宅 泰山的肥宅 肥宅吗还是只是肥 宅 肥宅好了 肥宅 肥 宅对对对 肥宅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今天啊今天没什么事啊 嗯肥宅你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们吗 对啊我是第一次 怎么会在一个 我刚才要挂掉了 然后不小心被接起来 对啊好开心哦 怎么会在一个没有什么事的时候突然想要打给我们 我躺在床上啊然后打打看这样 要睡觉了吗？ 你的房间听起来好冷。 我在宿舍、啊。 泰山宿舍， 在那个明治。 现在不是寒假时间吗？ 现在已经开学了。 什么？开学了？ 星期一开学了。 哈？ 你们默默开学了？ 对啊，好难过。 这么今年寒假这么短？ 两个礼拜啊。 哈？ 你们宿舍几人一房 四个 所以后面是你宿舍友 室友的 对啊舍友在讲话 他们在聊什么 聊他的打工嘛 在打什么工 我也不知道 你刚刚不熟哦 熟啊很熟啊不在讲话不方便啊 哦好吧 所以男生宿舍里面晚上会分享今天白天的一天 感情好的话会吧、 嗯、会啊会啊 嗯 肥宅之所 作肥宅 好紧张 肥宅好紧张 对啊 肥宅你有告白过吗 没有啊 那肥宅有交过男朋友或女朋友吗 没有啊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个排得上你人生前几名心跳加速很紧张的时刻 真的真的很加速 这是我们的荣幸 谢谢 那 肥仔有喜欢过人吗 嗯没有 也没有 没有 心如止水的肥宅。 那你也没有任何喜欢的偶像或是艺人或是表演者什么的？ 还好哎、欸， 都没有。你是一个心如止水的肥仔。 哦、对啊， 很酷哎、欸。 没有，我现在是很紧张啊。 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 喜欢啊， 嗯，兴趣 打游戏啊。 打什么游戏？ 打那种射击的 射击游戏， 对啊，第一人称那种。 以前的 CS， 对啊，类似的、那個。 Final， 没错。 好、哦，肥仔，那你现在是要睡觉了吗？ 还没啊，还没啊。 所以你就躺在床上，就是没事，然后讲讲话，然后是室友在聊他们的，你就是想要跟。 我已经坐起来了，我很紧张。 哎、欸，真的，你躺得很紧张的时候，你会。就是有点想要扭来扭去，你没有办法好好躺着，不能放松。 啊，不能放松、 嗯。好，我们聊完了，聊完了吧？ 聊完了。 好， 拜喽， 拜拜。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苹果。 苹果。 苹果。 其实我想说，我跟那个人一样，都是泰山人，只是他们学校。你未免太早开学了吧？ 你还没开学， 二十几号、 啊？你二十几号才开学？ 对啊， 怎么可能？一个同样，你们都是大学生吗？ 是啊，我台北商业大学的。 嗯嗯，对啊，就是 二十几号是整整差了快一个月。 对啊， 然后辅大20号， 辅大本来就是早放晚收啊。 所以我们也差不多啊，然后可就名字科大跟别人不太一样。 快乐，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 你看你笑跟什么一样，你这小坏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别人异类。 所以你现在是很废咯？ 有点。 你是一颗废苹果。 对啊，都快变苹果汁了。 哎、欸，可是就是大学生在放假的时候，你真的平日出去外面，你会看到哦，好多大学生就是结伴交友、吃饭啊。 哦。 对啊，聚会啊。 对啊，前天呢、啊，应该要算前天。前天去了一趟那个平行青铜刚回来。 去哪？ 就那个啊，金虫。 金虫。 在那个平溪区那边， 你去 台湾有个地方叫金虫哦， 有啊， 金虫哎、欸， 金虫铜 哦，青铜金铜金铜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哈？ 没有，这其实是挂许愿桌的地方，没什么好玩的。 哦，但是重点是大家一起出去就比较好玩。 对啊。 嗯，开心开心，嗯， 啊，没事， 再见。 你是女的吧？ 晚安，拜拜， 拜拜。她是女生吧？ 苹果应该是吧？ 什么？ 你是女生吗？ 我是啊。 好， 嗯， 晚安， 晚安，拜拜。 神秘，怪 Temple。 哎，今天的两通都很神秘哎。 神秘的你，加入我们吧，02-2363-9955。I wanna know TV를 보네 어김 없이 내 머리는 같은 질문에 이르고 내 그각은 알본 애니 곱시간은 뭘로 채워졌을지 계속 인간은 혐오를라게 되네 믿지 않게 되네 이들과 저들의 목숨의 값에 대해 그들은 달리 부부비는 대체 생각하기도 싫은 가치운 줄이 갖다 되네 I wanna know 원치 않는 인생의 이유로 묶어 분노하는 계획 욕먹을 일이 되어야 했는지 혹시 그것마저도 치밀한 누군가의 계획 I wanna know 이 상태로 우리나라는 어디까지 가는지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다다른 나를 보면서 무슨 생각을 하는지 I wanna know yeah. 이 고통은 언제까지인지 wanna know 시간이 가면 달라질지 wanna know 그게 알고 싶어 wanna know wanna know how tell me to know yeah. yeah I know 광장에 모인 모두가 그래 혐오한다는 것을 알아도 yeah I know 그가의성인것을걸고넘어지는순간부터하나도말안되는거작동안되는거산이얘기에미안하지만싸대는듯해산도높은비전으로가야만한다는건물로는원에관했어너에게신호지마라말은해야겠어 OK 이시국에자세하게더들어가면은손에겠지만혐오이다는눈에뵙고싶진않은나에게더중요한가치가있으니까올해인한창년이나와다른곳에와있으니까 We live, we learn 내가다시는음주운전안하는것처럼사람은바뀌는거니까 I wanna know 이고통은언제까지 I wanna know 시간이가면달라질 I wanna know 그게알고싶어 I wanna know I want to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your everything 真的吗 对啊好奇啊 嗨 嗨你好 喂好久好你们好 嘿、hey. hey, 我是台北的小林 小林啊口巴亚西 你好你好 hey, hey. 对我是眼镜 嘿、hey, hey. 我就是无聊想说刚刚我听的前一位是 Apple 嘛 哼 那 他是苹果 他、啊、对他说他是坏掉的苹果因为所以他应该变水梨嘛 不是他说他变苹果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说他坏掉的苹果我觉得应该变水梨不是苹果汁 为什么水梨很好吃好不好 欧 米欧米欧米他刚刚讲了一个笑话 什么 他刚说坏掉的苹果应该是 pineapple 啊那 pineapple 也不是水梨是凤梨 啊对啊我说错了凤梨啊抱歉 哦要讲笑话也没有先 say 好 但我觉得这样 我没有说我要说笑话对 但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笑如果你真的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笑 马克感冒 是啊 久病未愈好可怜哦 对我也觉得今天感觉起来没有什么活力 好担心他哦 不会啊你让我火力四射欸 对就是那颗凤梨对刚刚对 小林 我有感受到 小林先生为什么这时候还没有睡觉你听起来是一个上班族啊 我没有是没有是在想事情啊 想想事情我想听听你在想什么 我们一起来想 哇超多的欸 让我思考一下 嗯我们一样一样想反正我们 思考一下好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说因为我前几天过生日嘛我今年40岁了 嗯 对那我感觉到说人的年纪越大可能朋友就越少 嗯 对那也会越看清朋友就这样 嗯 我在想的事情是诸如此类的 看清朋友那表示有人离开你的生活圈吗 或是有人在背后重伤你、 应该是说我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而且以前听长辈说的时候都并不认为说这是对的吧 嗯 然后我觉得遇到的时候会发现、真的很夸张就这样 什么真的很夸张 就是朋友的一些行为 像是 被冲康就这样 他冲你什么康 冲我什么就在工作上都有可能就是你会匪夷所思要太可能会做这种事情的怎么最后却发生了这样 可是工作上认识的你就是你确定你们真的是朋友还是你们就是同事 我们认识非常久我们怎么讲应该是说我们在三年前我们有一起创业过对、那一直到现在对那我觉得说这过程中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早该避免的因为我自己创业十几年了嘛那我后来跟他再继续因为我后来跟他开了餐厅啊对那我自己觉得说怎么讲我觉得管理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可能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于说是以主管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落差很大因为通常你如果在因为他自己是在上市公司担任主管嘛那我觉得说他所学习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办公室的斗争那一套可是你现在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之后大家都是以老板的身份才对嘛而不是说我们两者之间应该是存在于到主管之间的斗争我觉得这样生活下去很累 可是他这个老板要斗另外一个老板要干嘛你们不就是一起合作创业吗 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后来我发现这问题是无解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内心可能会有一些 纠结 对自己不知道问题是他就会莫名其妙想跟他的朋友 即使是很好的朋友， 比较竞争， 所以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他 对他 有些人的世界观是这个样子， 就很奇怪。可是呢，他就莫名其妙就会哦，那这种东西真的是无解。问题是，当你是另外一个被斗争的，或是被竞争的那位，我觉得那感觉上会非常差了。对， 那你们现在的那个餐厅还在吗？ 在啊。 就 是说必须要重新改组，好，那他要退出嘛 ？OK， 这些都已经都是 OK， 只是接下来我所要面临到就是我必须要善后，那我善后的一些事情包含了人事，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人现在的其实餐厅的门槛很低，所以员工很好找，但是呢素质基本上都是良莠不齐，所以变得说我必须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对，来把这一切把它再重新改过这样。 哇，40岁又重新认知到好多事情哦。 这一件事真的是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好好想一想。这的确，当一个创业家是要有一定，就是一天要花一点时间思考。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很好玩，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媒体讲的也对呢，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真的，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自己都没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讲的这么快乐。 你有被你店里小朋友活活气死这样吗？ 我不会啦，只是说我会觉得说很夸张，怎么错都是别人的错，然后都可以睁眼说瞎话，对，对，真的很厉害，对，那我是大开眼界啦，对。 那你们餐厅是卖什么的？ 我们餐厅是卖牛排的。 牛排哦，好吃吗？ 贵的还是中价位还是很便宜？ 在中价位左右，好吃，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要去吃， 要去吃可以啊，那。我要怎么让你知道哦？ 你现在就让我知道、啊。 你店在哪？ 哦，我的店在新庄。 新庄你要出国、哦、，sorry。 太远了。 没关系啦，如果说你真的喜欢的话，其实我也可以把它弄成真空包装，让它给你啊。 他哪会用啊？你真空给他就 不用， 我知道了， 浪费啊。 我知道，一定要把它煎好，然后拿过去那边给你。 不是，新庄哪里啊？叫什么名字？ 叫后前牛。可以讲啊，哈， 他说叫贵族世家，叫什么 ？ 后切牛排。 我好像 在哪看过、听过后切。 其实你们知不知道板桥亚东医院斜对面有一间后切牛排？ 对啊，后切牛排不是有很多家吗？ 不是 说 后切就是红扛棒跟白字这样。 其实我觉得说可能有一点误解，就是哈，后切牛排这个名词其实是很多都有，这个是无法注册的，因为这。后切两个字，大家就认定它是牛排为主嘛？ 对啊， 对，所以就无法去注册啊。再来的话，这个总店哈，因为我是加盟他们的，他原本的总店就在那个板桥亚东医院，斜对面，那一间一年四季都在排队。 所以其实就是后切牛排，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红底白字那个吗？ 不是， 那是我很常印象，觉得常常看到后切牛排。 那你们是什么底什么字？橘底白字。 他们因为我的比较特殊啦齁，因为他们因为一开始我是他第一间加盟嘛，所以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他所规定的一些流程什么都没有嘛。所以我们就怎样也可以这么说啦，对。那不过后来他陆陆续续有给他一些朋友加盟之后嘛，他们的 logo 出现的颜色就是绿底 绿色 的。对， 绿底， 然后对，然后字是黄色的， 绿底黄字， 对， 绿底黄字， 哦，一种好巴西的氛围哦。 对对对， 绿底黄字怎么很不牛排啊？ 我也不知道哎，对啊。 那当初你是吃了好吃，所以想去加盟吗？ 当初是因缘际会认识，那也没有想过说任何加盟，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开补习班的嘛。那我后来因为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我压根都没有想过说应该要去做餐饮业嘛。那刚好认识了这个老板之后，我另外那个好朋友他就有一天心血来潮跟我说：“为何不直接跟他说加盟看看，没有加盟店嘛？”后来我那时候实在是不想问，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像那老板会不会认为说我是有目的性的接近他吧？后来，可是我当下觉得一不做二不休，我记得我是半夜12点拨给他的嘛，他竟然说好，吓死我了。 吓死宝宝了， 对，真的是吓死了。对，后来隔天就碰了面，然后经过一些他们的审核嘛，那一切就是这样。那刚开始也是很 OK， 可是到了后面，我发现这个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人性的一些问题嘛，哈、 嗯， 对，就一直浮现。那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啊，譬如说我不应该很多东西我都觉得说没关系，这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我不应该去隐忍任何的事情啊。 应该 是我 有发现有错的时候， 对， 要赶快讲出来。 不管亲兄弟跟明算账，今天不管什么事情，就是要说。 嗯， 对，因为最后承担的一定是自己。对，我太太一直在念我，她跟我说：“你觉得有错？我觉得很好啊。”她这样讲，我觉得听得很高兴。因为一个巴掌绝对拍不响嘛。 嗯， 那我也承认，对，对。 你说你在新庄哪？ 新庄那个幸福路那边的一个 幸福路 那边。幸福路现在其实那边蛮热闹，那边有一个加码。 加码是什么？卡码？ 加码？ 咖啡、哦？ 加码就类似，加码是一个小型的那种购物中心，像一个商场。 啊，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哎、欸。 新庄有个加码， 加码是什么东西、啊？ 名家美，你有听过吗？名家美， 名家美我也没听过。你在讲？ 我想一下，那 这是哪里呀、 啊？幸福路听起来要离李家人他家很近啊， 国外啊， 什么思源路那些很近吗？ 啊。思源路跟幸福路是垂直的。 那你知道阿贵烧仙草吗？ 我知道阿贵在下新庄这边嘛，南新庄这边嘛。 阿贵就我同学开的啦。 真的吗？你阿贵是你，所以那个阿贵那个爸爸是你同学的爸爸。 对啊， 对啊， 对啊。 你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生？ 他有爸爸，有哥哥， 他还有一个哥哥。 他脸很臭，他偶尔晚上去上班会被、那個。 不过现在是不是换他哥哥在做的、啊？ 对， 因为他白天要上班。 对，在后港一路那边，对不对？ 我不知道哎、欸， 对，在辅仁大学 附近， 离辅大不远啊。 嗯嗯嗯， 因为我补习班就在辅仁大学这附近、啊、 嗯， 所以你离他那边也不远。 哎、欸，你补习班现在还在？你的补习班还在做、哦？ 是，对。 哇，你补习班是 简直是小林专访， 真的。哎、欸，你的补习班是 对，这样好、 国小的还是国中还是高中的还是安亲班？ 我有两间，一间是国小升国中，一间是国中升高中，这样。 好多哦！ 可是其实说实话，现在景气真的很差。但是呢， 少子化影响吗？ 其实少子化我觉得还好，因为少子化影响一定是北车的人嘛。 嗯， 因为他们可能一个年级，比如说我高一，我今年收四个班， 哦、他们有超多人。 对、 嗯， 他可能收四个班，他一个班是拿来给老师的费用。 嗯， 那他是不是赚三个班？可是少子化之后，他可能只能开三个班。 嗯， 那他给老师费用一个班，他赚两个班，我觉得影响是他们。 地区性的那种补习班，你觉得影响比较少？ 很小，原因是因为你地区性，你一个老师的能力，你大概一个班25到35，我觉得就已经饱和了，因为他必须要面对家长嘛。 嗯。 可是你如果说你今天少子化哈，让你变20个好不好？其实变20个并没有很大的落差啦。可是社区性补习班它完全不受这影响，原因还有一个最大原因就是，今天如果你大班，家长也不来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好嘞。 为什么大班家长就不去了？ 他们因为家长有个心态，他会认为说， 小的 班人数少， 我分配到时间才多。 对， 尤其是那种国小生吧， 嗯、 国小生 国对国小，对啊。其实我上次有打进来过啊，你们一定有印象。 那时候说什么？ 就是、我说什么？我女儿考上资优班是因为遗传的啊。 好像上次很狂，是不是？ 不是狂，是我最后说。应该是遗传，然后你就说哦，好臭屁哦，这样，好像我印象是这样。 没有，我对你的印象是有一次不知道在讲一些很奇怪的，很，就是也 是 一样。 你在一天之内一直打电话进来吗？ 打两三次， 欸、我打两次而已， 两次，然后再讲一些那一天的主题是不是很屁呀、啊？还是很 狂？ 对对对， 很 屁。 我跟你说，第一次是什么？就是说，哎、欸，你有什么屁的事打进来吧。后来我就打，我讲完之后，玛丽说。这哪里有屁呀、啊？然后马克就说：“有啊，他女儿考资优班是完全没有写过任何题本的啊，对啊。”然后我就说：“对，而且我觉得跟遗传有关。”对， 结果今天讲这么正经的， 也没有正经。我觉得就是一些本来不太敢打，可是我后来发现你们说，哎，如果有任何事都可以打进来分享，我想，那就这样吧，播播看。可是我每次怎么播就怎么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就是很容易通 啊， 就跟女儿一样自优，你知道？ 没有没有，我女儿那只是第一阶段，还有第二阶段，要3月3号才知道。对， 嗯， 不过没有关系啦，那都一切就听天由命啦、啊。 幸福路后切牛排，我记下 来。对，幸福路我还没讲完，幸福路跟东河街交叉口哈、哦，其实它现在那边很热闹嘛，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叫东河街的。我们在中和街上， 那个太复杂了。反正我就记这几个 keyword， 我就派我的那个 没有，他在中和街。 哦，中和街。 你就记得在幸福路加码那附近。对， 你们那个香草名字好难记哦， 加码真 是 有够好口。 知道哈、 Starbucks 知道啊，嗯， 对对对，他那边有 Starbucks。对， 好的 ，Starbucks 基本上是在幸福路跟综合街的交叉的地方啊，那个转角。对， 好的。 哎、欸，话说小林， 谢谢你们。 我最近有一个机会、欸，就是有可能要开补习班诶、欸嗯。你有什么？ 哪一种补习班啊？ 我想看啊、哦，国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两都有可能。 那你那边的学区大概是哪边啊？ 可能会在新店。 新店，所以新店那边，所以你他的学生都是私校的吗？ 学生哦，你说学生来源哦？ 对，就是你们一定会锁定吗？新店那边到底， 嗯， 对，是哪一种学生为主？因为我知道新店蛮多私立学校的啊。 哦，这我倒是不确定哎。 而且国中生现在很难管，因为你一定第一个你上课一定要够白痴，真的要够白痴。 什么要够白痴？ 上课要够白痴哦。 对，你的。把表现各方面对， 你知道够屁是不是？ 我想够白痴这方面应该我 应该没 问题 啦。对，够白痴这一点，我觉得你非常得心应手。对， 嗯， 对，然后再来。不过我觉得你有你的优势啊，因为你身高很高嘛， 所以身高高就可以镇住人家吗？ 不是，身高高第一个，国中生他们男生很喜欢身高身材比较高大的吧。再来，你只要会稍微打一点球，他们很喜欢找你调。他们打球真的很无聊，不过就是可以玩嘛。 嗯， 那只要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样就已经吸引学生一半了。 居然是因为主任身高高又会打球， 很好笑，对不对？我也觉得很好笑。对 啊， 本末倒置。 不是没有，可是现在真的是这样。不过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礼仪没有以前我所认知学生该给老师的那些尊重没有欸，他们现在吵很多，比如说你在跟他讲什么事情。他认为不对，他可能会接回应你。嗯，这胡乱屁啦，这样他们什么都会说。嗯、所以，我以前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非常不能接受，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嗯， 以前我如果这样讲话，都是放在心里讲，我们怎么敢拿出来讲呢？ 嗯，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调适的啦。 现在他们觉得补习班老师不过就是提供服务的一个类似朋友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学校都常态分班。 嗯， 他班上可能会有北女的，他可能也会有完全都没在念书的，有可能会有去，然后家庭有些问题，这太多了。然后所以学校老师面对说他们没有那种，没有那种怎么讲很大的抱负，说一定要把学生教好了吧？ 嗯， 因为他今天如果对很凶，对那种很皮的学生凶的话，完蛋了，你揍他会揍你哦。然后另外一个他的同伴也会在旁边侧路。 嗯。 对，那你看这是个问题啊。 我觉得你都用一些很平淡的口吻讲出一些很伤人的事实。 可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你想想看哦，成绩好的你也不需要去管他，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很自爱了吧。 嗯。 对，那只有哪一种人被管？就像我这种，要坏不坏，对，要坏不坏， 就是我啊。 要坏不坏这样。哦，这种会被电惨，问题是又不太敢电你啊，因为你一电，现在家长就马上送来学校了。 嗯。 现在太多了，所以变成说，国中生他们变得很多行为都。有点夸张很多，而且现在的程度已经差很多很多了。以前我的时代，因为我是66年制嘛， 嗯、 啊，我以前那个时代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 B 段班学生啊 ，B 段班学生大家可以考得上台北县的公立高职， 嗯， 就是他们 B 段班的前几名。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公立高职很有可能也是我们所谓的前段班学生考上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感受不一样，而且加。现在小孩太早，家长都很疼小孩，不能碰的啊，对啊。 那你觉得补习班的获利要诀是什么？ 我觉得一样啊，成本的控管嘛，我觉得很重要。比如说今天不可以有冗员啊，比如说今天这个老师一个人，你认定他有办法去带几个学生，那他就有必要嘛，而且他有办法镇得住啊。 你就要 他要 把他的班招满，是不是？ 对，而且他要认真一点，他们常会跟我们说：“哎、欸，那我今天如果说学生人数增加，我多一个学生我多少钱 ？OK 嘛？这我可以接受。”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反面的解释。那少一个学生你要扣多少钱？我觉得这很重要。 嗯嗯嗯， 对。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不会问这种，他们都只会讲说：“哎、欸，我们如果达到业绩，那应该怎么 OK 嘛？你有达到的时候，你该怎么跟我说呢？” 嗯嗯嗯， 对， 我你该怎么跟我说呢？ 对呀、啊，怎么说呢？就是扣钱啦、 啊。三呢？ 好， 可是一般人不会这样说的。对， 好，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感谢你 打扰太久。 不会，

间，深夜一点整。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7716-6228。 郑同学高二， 以前念书课本上画满了荧光笔，花一小时只背一小段，回头看还是没有重点。在普林斯顿学到有条理的思考和清晰的逻辑，一下子就抓到重点。过了很久在复习的时候，就像刚刚念完一样，印象深刻。这种清楚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的感觉真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谷谷。 他是不是叫王佑元啊？ 谁？哦，对对对， 他是不是也结婚了？ 对啊，王千源啊， 王千源， yeah. 大家都结婚了。 怎样？你现在想嫁给他是不是？他是你的新男神哦。嗯。 大家好。话说的这个动作，就是如果你有看《健忘村》的话，他们会一起双手交缠， 嗯，就是像祈祷一样，然后。头一起往左边，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他们都是往左， 对， 我想说哈，可是我下意识都会往右，不是右撇子都会往右， 嗯， 左撇子都会往左， 嗯， 那他们当初怎么会设定一个比较我直觉好像是少数的左？ 中国啊， 他们都是往左吗？啊、 哦，对啊， 真可怕！嗨，你好， 喂。 嗨 ，Hello， 我是小韩。 嗨，小韩。 就是，我现在读表演艺术科，然后就是我想要朝这个方面 前进。 就是、以后， 对不起，请你继续，我道歉。嗯， 就是以后工作会朝这方面。 嗯， 然后因为就是现在高中，就是学校会有。还蛮多电影就是跟我们合作， 嗯， 然后前几开学不对，放假前就是我接到一个管乐团的， 嗯， 然后就是他们是要拍电影，然后要去高雄拍， 嗯、 然后因为就是我的乐器不是很优，就是吹的不是很好。 嗯， 但是老师知道我要往这方面，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嗯，然后这真的是我遇过超瞎的一个，他要求我们8点坐高铁去， 嗯， 艺大，然后我们10点多到了艺大之后， 嗯， 就在等，然后等到11点多吃午餐， 嗯， 然后原本一开始的行程他们是说。就是吃完午餐之后就开始拍， 嗯， 然后这前面我们还练了3首歌， 嗯， 就是他们要拍的3首歌， 嗯， 就最后我们等到6点多才拍，然后拍，因为就是我们7点半一定要离开， 嗯， 然后我们等到6点多进去那个场地要开始拍嘛， 嗯， 然后他就说，诶，我们补一下前面刚刚主角的镜头， 嗯， 然后他们在旁边补，我们在就是在场上练习， 嗯。 然后最后只拍了10分钟， 嗯， 然后让我们去赶高铁，然后就是因为塞车，我们还没有赶上高铁回台北， 嗯， 就这样。 哪里瞎？ 就是高铁钱是他们出的，然后只有， 然后吃到了一个便当，然后没有有酬劳吗？ 没有酬劳， 没有， 因为就是跟学校合作，而且 就是帮你们交通来回跟一顿。一个便当这样， 对。然后这部电影就是有，嗯，应该说他需要演员就是高中生，然后里面所有高中生都是我们学校的人， 嗯。 然后我们学校去拍片的那些人也没有酬劳， 嗯。 就是一整个很扯， 所以你觉得很扯的地方是他没有给演出的人酬劳这件事情很扯，还是你觉得很扯是他发你那么早去，然后你们练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之后才轮到你们这件事情很扯，还是你们弄了那么久之后他居然只拍了十分钟这件事情很扯？ 都很瞎，而且拍了十分钟，就是他给我们三首歌要我们练，然后这三首歌谱都是他们写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就是全部都重新自己改过，然后最后只拍了不到半首歌，然后拍了十分钟，然后态度还超差的， 因为就把你们当学生啊，把你们当临时演员。 我觉得就是那天还有其他灵演，就是他们自己找的，那灵演也超可怜的， 那这样不是这样有动摇你想要继续往这方面发展的心吗？ 对啊，你以后遇到更多欸。 是不会，只是因为我有去过很多个就是像这样拍片现场，可是其实都还不错，就是这个我真的遇到的就是很瞎。 你说这一部电影太烂了？ 我觉得拍起来也不会很好。 你觉得 就是看他们在拍的模 式。 对， 这部电影上了吗？ 还没，他 不是才刚拍，刚去拍？ 没有，他们过年后还有再拍一些，开学应该就杀青了。 那会叫什么？ 越狱男孩。 越狱男孩。 好，到时候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预告片。 好。 好哦。感谢你。晚安。 拜拜。 晚安，拜拜。 你觉得越狱男孩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在讲 Prison Break 吗？越狱吗？而且但为什么全部都要高中生啊？那个监狱是指就是台湾的教育体制吗？ 那就去延平拍就好啦。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嗨， 你好。 喂。 喂。 你是谁？ 齐飞将军。 嗨。 等一下。好了。我今天要来讲很多事情。 哈？ 请说。 就是刚你们不是有说寒假吗？ 嘿。 寒假我们是下个礼拜开学国中啦。然后我还有听过我表哥表姐他们高中好像是下礼拜下下礼拜一。 高中下下礼拜一开学。 不是那个大学对不起。 大学下下礼拜一开学。 对。 国高中下礼拜开学。 对。 好。 然后他刚刚不是有人讲到补习班吗？ 是。 马克你之前开过补习班哦？ 之前那个不太算。 冲刺班。 那你要跟我讲补习班什么？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当主任，你不是跟刚刚那个人讲要够白痴，不然就是你够嘴。你要就是 够嘴，不就是够白痴吗？ 是，就是你要能够用嘴炮呛到那个人完全 说不出话来。像这个感觉吗？像这样吗？ 是不是电话没钱了，突然断掉？ 对不起否不扎个对不起否、yeah、不扎个对不起否、yeah、不扎个对不起否、yeah부자가되고싶어예쁜짓을해서네사랑을벌고싶어내가숨은텅비었어돈은중요한게아니야물론중요하지만더중요한게있어이맘새난다알고싶어네속에뭐가들어있는지의사선생님처럼내게다가가고싶어그 그래 근데 너보다 내가 더 중요하지 누구에게 나골이 있어 난 좋은 사람이 아냐 너에게는 웃어 보이지 나 좋을 때는 항상 외로워 버르르르 떨거든 누구에게 나 다른 이름이 있어 나쁜 놈들 누구에게 나 다른 이름이 있어 나쁜 놈 에. 부자가 되고 싶어 항상 생각해 모두가 생각할 거야 아마 부자가 되고 싶지 그렇지 네가 건물주든 땅부자든 어쩌고든 네가 뭐가 됐든 yeah. 부자가 되고 싶을 거야 아무리 채워도 채워진 것 같지 않을 거야 1:10，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到1点钟，天天都有青春点点点在陪着你哟。嗨，你好。哎呀，嗨， 嗨，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 你好， 我是小佑。 嗨， 我今天要来分享我昨天的一些所见所闻。 哼。 然后第一个是昨天有听到一句话叫做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鸟屎。 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鸟屎。 是昨天在新闻上面看到柯文哲所说的。 嗯哼。 他说他看到就是西门红楼有一个就是设置祈福的专区，然后就是有人 什么的专区？ 设置祈福。 祈福的专区。 祈祷， 哦， 然后他就是有个人许愿说，他希望他的字可以变好看，然后成绩变好，然后柯文哲就说，他说他不希望，你不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获得眷顾，然后他说他希望他能努力奋发，然后得到同等的回报，马克觉得如果你当上班主任，可以有相同的。讲出相同励志话吗？ 欸，他是名言大师，欸，他有一本马克语录，你不知道吗？ 够励志吗？还是都是屁话全集？ 那，你硬要我现在讲出几句，我是还没想到啦。 小佑是不是没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的人，所以会有这种疑问？ 我主要都是在 PTT 上面活动啦。 所以你没有在脸书上，你也没有按欧马克赞这样？ 有按，不过就是很少会上去滑这样子。 哦，你很少用脸书。 对对对。 嗯 嗯，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就是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每年有免费玩一次六福村的机会。 嗯嗯嗯。 就是说只要花28块买六福村的股票，然后就可以在每年开股东会的当天入场。 哦，是哦。 我是觉得说，就是。他那一天不一定 我有六福的股票，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 我不知道，欸， 他说有1000股的话会主动寄通知单，可是 没有啊，我都没有收过啊。 他说只有1股的话不会主动寄单，只要在开会前一个月打电话给他们。 不是啊，我有 还要打电话给他们。 他说不到1000股的，不到1000股的话， 我有5张，欸， 5张而已啊， 5张是5000股，欸，Come on， 5张哦， 对啊。 我不知道，我是看这边讲的，可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如果说只有就是为了只是要去玩，然后也没有说就是特定刚好有空的话，我觉得就是为了这样子而买一股，我觉得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就是感觉真的是为了省而省的感觉。然后最后一件事是我昨天去看了那个乐高蝙蝠侠， 哦， 对，然后他是中文配音的，我觉得就是中文配音就是别有一番风趣。 欸，我今天看到佳佳把他的大头照改成乐高里面一个女生，然后真的长得好像佳佳，我觉得超可爱的。 是那个，他是配那个， 他用一个就是长，就是也是长卷发，就跟他 的 发型真的很像。 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觉得，他。昨天那场好像就是，好像是他们电影院也是可以用点数来换的，所以感觉上有很多不只是点友的听众，就是有去，好像也是有很多就是小朋友会去，所以， 我要说就是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它有一幕会让我想到有点像人形蜈蚣的感觉， 恶心的、 哦、嗯，合体人跟人会合体， 哼， 至于是哪一幕我就不爆雷了， 哼， 好，谢谢马克玛丽，然后希望马克早日康复， 谢谢，拜 拜， 拜拜。 像舒马克的糖果，他的造型像苏打绿，从仇人变朋友，邂逅变邂逅，看完这个故事我的泪水泄喉，哭嘛哭嘛，他终于不再哭，糖果糖果，谁说他不在乎，呜、哦、这是个 happy 的 ending， 艾可可已将悲剧变成和平，包容的魔力他比扯铃还扯，善良的哭嘛他是佛心来着，跳舞吧跳舞吧，大家都在这，为了爱呀为要舞吧，糖果帅哥，你是否相信那生命的power，这什么东西让鸟飞得更高了，音乐一直在，即使他问都倒了，哭嘛的马拉松，糖果大步跑着跑着跑着，他冲破了终点，哦耶，哭嘛嘛也度过最寒冷的冬天，走出封闭的空间，就连空气里面都是爱的甜，爱要飞得不再那么爱，变爱那黑夜终会变成白天，爱那黑夜停止了埋怨，爱爱爱爱想是因为爱，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拍拍拍拍拍就拍拍你的手，拍拍拍拍拍就跟着这个节奏，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所有人都加油。 嗨，马克玛丽， 你好，你是？ 我是那个台中的 Gavin。 嗨，好久不见。 啊，好久好久没打电话过来，就是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寻求一些鼓励，因为我明天9号要去那个新竹考试，然后我想要一个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谢谢。 干巴爹！ 干 巴爹！ 哦，好多啊。好，那我想说就是也顺便、 哦、太多了 too much， 好， 对，我想说也顺便就是发一个祭品文好了，就是、 哎、呦， 就如果我后来我最后有上的话、嗯、就是不管哪一间，那我就 捐给青春点点点90000， 好夸张哦。 哇，那我上次不是才分享我说那个要存钱，结果把兔头钱花光而已，对啊，就是好，没有讲，我说那个祭品文，我就是每个月都一封，至少一封信，这样 给青春点 持续一年， 每个月一封信， 对啊，就持续一年啊， 一年、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信太多的话，那个质量会降低，那我就是一个月一封， 12封 就一年，对啊，12封， 好， 至少啊， 你去新竹要考什么？清交大， 对啊，清交大 两所而已， 嗯，可是其实我还有考。就是四大都有，所以 好，但、嗯、这个祭品仅限青交大，如果青交有上的话，就是一年12封，一个月一封，马克信箱。 哦，好啊 ，OK 啊。 然后在每一封信里面都要付90000块的支票， 他会破产的， 我会破产，我一定 会 破产。 倒闭。 好， 嗯，好，那就这样吧。嗯， 加油。 好好，谢谢马克玛丽。好，拜 拜。 拜拜。1:19，0223639955，2363-9955。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飞狗狗。 就是觉得你一切都刚好，甚至迷恋你流汗的味道，喜欢看你严肃的思考，乱乱的头发，傻傻的微笑，每次你都说得头头是道，你的愿望每句动作小吵，太多人追我，我也很烦恼，你却不知道，你不特别，姐妹都向我发出警告，你的好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当你说生活要脚踏实地最重要，你乱用想法我当场就为 起来了，怎么可能就秒？我不要，快说爱我，不然我会疯掉。 狂恋你的滋味是全世界最美妙，要从背后 紧紧将你拥抱。 想你想的我都不能睡着，快生病了，你知不知道？不想出去交货太无聊，还是回家，想你比较重要。今天我要认真的思考，向你表白，你会不会吓跑？再贵的衣服送我的。只要你对我好，你不特别，姐妹都向我发出警告，你的好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当你说生活要脚踏实地最重要， 你乱用想法我当场就为你倾倒， 飞起来了怎么可能就秒，我不要，快说爱我，不然我会疯掉，狂恋你的滋味是全世界最美妙，要从背 你好 ，Hello， 哈喽， 嗨， 哎， 不用介绍了吧？ 小佑，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啊，好茫然啊！ 怎么会这样呢？ 茫然什么？ 不知道，工作方面吧。 你找工作了吗？ 有啊，可是就没有一个方向吧，就觉得很。有点焦躁了， 你才找多久而已，你才找一下下而已。 不知道哎，就是不想要空下来，因为空下来就会很焦躁，对啊。 你就把找工作也是一个过程，它也是一个框框在上面，没有任何的空下来时间啊。 便利商店呢？ 可以啦，不过我应该还是偏向，就是可能做餐厅之类的。 你喜欢餐厅外场？ 很喜欢，主要其实我蛮喜欢跟别人接触的啦， 聊天， 也不是聊天啦，就是互动啊，多互动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帮他们服务啊之类的。 便利商店也要服务啊， 便利商店你还要做咖啡，你还要做冰淇淋， 还要帮人家影印， 还要 传真， 嗯，对啊对啊， 很多事情 也是不错啦，对啊，如果没有先找到喜欢的，那就先做那个吧。 便利商店你不太喜欢哦。 就是虽然说性质是差不多啦，可是我比较喜欢做餐厅，对啊。 OK， 对啊。 所以之前那个茶馆那个真的很符合，对不对？ 哦，那个真的就是 梦幻工作。等一下，小时候音乐连发是怎样？ 我干嘛？ 这算蛮梦幻的啦，对吧？ 我觉得餐厅也蛮多在缺人的，其实。 那 对了， 还是你要有一定规模以上的餐厅。 没有啦，其实没有，现在就是还是先做，有能做就先做啊，这样子。 九份不是有很多其他茶馆？ 对啊，可是问题是就是已经不可能再过去那里了。 为什么？一家不录用，其他家也会跟着不录用哦？这么严重？ 还是你踏上九份就是伤心地？ 对啊，我应该暂时不会再回去那个地方了吧？对啊， 好吧， 就觉得很那个， 好吧。 然后我今天听一首歌，觉得还蛮好听的， 叫什么？ 就五月天的、啊，好好好，还蛮好听的。 哦， 对，好，没什么事啊。 拜拜喽，小佑， 好，晚安， 拜 拜。 拜拜

body coming through my ear. Hold on now, no rhythm, your body's separate, compare. Touch on that, on and hung. I just can't stop it. But that little girl, she's singing, Joe. I'm trying to shake it now, I'm not just pulling it out, waste it. Not a just singer, cause singer, and I'm singer. Copy and paste it. Time and number, all this thing, it got into all good. Damn. Not wrong. Just different. The young singer, not a sister, that one, eh? Not wrong. Just different. Nigga, I'm only more than head girl. I don't change. One. Not night, yeah, not that one. Two. 그게 제일 최고 아름다워. Three. 내가 날. Four. 살지 않아. Five. 대체 누가 날 대체하지 누가, huh? I love myself. I am me. 난 난다고. 기분 난다고. I am me. 기분 얘기 깨지 마세요. When I'm feeling myself. I am me. 뜨뜻한 목소리. I am me. 진 목소리. 들을 거야. 뜨거울 테니 선풀인 일이 all on me. Yeah. 누가 언제 날 봤다고 어디서 감히 옷을 내가 그걸 어떻게 왜 매기는지 유카 원칙 따라 설명해 줄 사람 hands up 그럴 줄 알았어 저 원레이디 생겨 먹었네요 당신은 객관적 이라지만 사실 주관적 저렴한 시도 Not wrong Just different 할 거 밖에도 달라지는 건 없네 Not wrong Just different 이것은 유전자라고 I don't change 난 날 때 나다워 True 그게 제일 최고 아름다워 Three 내가 날 살지 않아 Five 대체 누가 날 대체하지 누가 Huh? I love myself I am me 난 난다고 기분 난다고 I am me 기분 얘기 깨지 마세요 When I'm feeling myself I am me 뜨뜻한 목소리 I am me 진 목소리 들을 거야 뜨거울 테니 선풀인 일이 Follow me I Facebook엔 관중들이 설쳐 물러나 포함 근데 그 바보 관중들은 막상 목소리도 못 내 어디 보니 바로 네 얘기야 잘 들어라 여혐 남혐 일배 매갈 여당 야당 너 나 어제는 please 모두 치갓 Did you just 1:32，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喂，马克玛丽吗？ 嗨，你是？ 我是卡比兽。 嗨，卡比兽。 卡比兽是蓝色那一只嘛？然后肚子白白的。 对。 嗨，卡比兽。 我是第一次打进来。 新登场。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卡比兽几岁啊？ 我12岁。 哇哦！ 你才12岁。 哇。12岁卡比兽为什么现在还没睡觉？ 太无聊想听你们的节目。 太无聊想听我们节目， 听了会不会更无聊、啊、 你有很常听吗？ 常常听，我第一次打进来因为之前打不通、 之前打不通了，就你小四的时候、哦、 小五。 哎、那你今天打电话进来有跟我们要说什么吗？ 哦，就是我想、哦、没有啊，就很无聊。 太无聊了，寒假太无聊了。 对啊，我下礼拜一才开学。 下礼拜一。 所以你是小六还是国一？ 小六。 小六，那你声音蛮成熟的、你变声了吗？ 应该，我爸爸妈妈说是有了。 变声啦。 嗯。 变声了。 你觉得什么是爱情？ 哎、你有女朋友吗？或男朋友？ 有啊。 你有女朋友还是男朋友？ 啊、女 朋友。 女朋友，那你女朋友跟你同年级吗？ 对呀。 那你们怎么决定要交往？ 同班吗？同班吗？ 对呀。 班队，你们班班队有几？ 2队。 你是其中一队。 对呀。 那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嗯，就是之前他说他喜欢我， 嘿， 然后我就跟他去看电影。 啊？你们看什么？ 那时候看 功夫熊猫三， 美国，哎，那个叫什么好声音的《欢乐好声音》 哦，很近耶，最近的事情耶。 对啊， 好开心哦。那电影票来说，电影票对你来说贵吗？ 嗯，还好哎。 你零用钱有多少？ 嗯，一个月好像1000多。 噗，好多、哦。 一个月1000多， 含早餐吗？含早午餐吗？ 早午餐妈妈自己给钱。 所以早午餐分开，然后1000多是 自己的 额外的， 哇、wow、哦， 是领来的， 哇哦。 所以看完《欢乐好声音》之后呢？ 嗯，就这样啦。 他就是说我很喜欢你，那 不是不是不是，错了，应该是女生说我很喜欢你，然后你们两个约去看电影吧？ 对啊。 哦，那看完电影之后呢？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变这样了。 那你怎么知道你们有在一起？ 因为他有时候牵着我的手， 所以你都是很被动的就对了。 我纯属被动。 你喜欢他吗？ 还好哎、欸， 还好。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啊，有人喜欢就牵下。 你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个性不好吧？ 不是不是，这不是从小就养成个性，这是男生就是这样。男生真的就是这样。 那他喜欢你那么多，你才喜欢他一点点？ 没有到一点点啊， 连一点点都不到。 超过 哦， 有超过一点点啦，就是但是也没有到非常就是爱到不行那种，就是、 啊、差不多65%。 那你有想过偶尔你主动牵他的手吗？ 没有， 不想碰他。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那这一段感情想要维持多久？ 嗯，可能之后应该不会，因为我之后有可能要上私校。 嘿， 所以你觉得你们经不起远距离的考验？ 应该吧。 你有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吗？ 有啊。 坐下来好好聊聊你们的未来吗？那他的反应是？ 没有关系。我未来就是会嫁给你。 我说我有可能会去考试一下，他说那我也要考。 哦、oh. ， 那我也要跟你去。 这么酷？ 那你觉得这样女生这样的回答是让你觉得啊、这么爱我有点开心的困扰，还是觉得烦欸，我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有没有点自己的思想？ 嗯，我觉得还好欸。 没有感觉哇？你真的是不太喜欢这个。 哎哎哎哎，你喜欢他哪里？ 嗯。我喜欢的是内心， 内心 不是外表， 不是外表。 内心的哪些？ 那他外表长什么样子？ 嗯，就比我高， 嗯， 然后 比你壮， 没有，比我瘦， 比你高，比你瘦，大概几公分？几公斤？ 166吧。 嗯，公斤不会知道， 不知道。 然后长头发，短头发。 长的， 双眼皮，单眼皮， 双眼皮， 大眼睛，小眼睛， 还好， 还好， 普通眼睛， 对， 眼尾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 往下， 嗯，那， 对对对，然后Osmike 干嘛？ 无辜眼怎么了吗？ 哦，没有，我继续问，我继续问， 嗯， 挺鼻子还是塌鼻子？ 挺 鼻子哦， 嗯， 两个鼻孔还是三个鼻孔？ 不是啦。鼻孔是隐蔽的还是喷出来露出的？ 隐蔽的， 隐蔽的。所以有漂亮的鼻头吗？ 嗯，有。 那很不错啊，那听起来是个 美， 听起来是个蛮美的、 欸。好像是不是模特路线的人、欸？ 小嘴巴，大嘴巴，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普通。薄唇还厚唇？ 还是上厚下薄？ 薄薄的， 薄唇哦。 嗯。 就 薄唇的人无情、欸、 就艺人来说他好像谁吗？ 我现在脑海中的是隋唐跟桂纶镁， 是这两个型吗？ 应该是 哇， 应该是 哇、 哦、你好棒。 所以但是因为就算外形这么棒，可是你爱的是内心， 对， 所以这些外形对你来说都没有差别， 对。 那内心哪里吸引你？ 内心哦，我觉得 还是就是因为他内心很丑陋，所以你对他没有那么爱。 没有到丑陋啊。 那对内心哪一点吸引你？ 我就觉得他很善良。 哈哈哈。 他会帮同学剪橡皮擦。 对啊。 然后大多数是帮我剪，搓成一个新的再给你用。 都会帮你垃圾掉都帮你剪。 对呀、啊。 哦。好，很善良。 嗯。 很棒。欸，那他怎么跟你告白的？ 嗯，他没有跟我告白，他就是在那个电影院的时候就直接靠在我身上，不知道干嘛。 不知道干嘛。不是啊咳咳，哦，对不起，不是啊，你不是说他有先说他喜欢你吗？ 对啊， 他怎么说他喜欢你？ 他怎么说他喜欢你的？ 就直接说啊，看着我说， 看 着你，她是一个真的很棒的女生哎， 直接哦。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她看着你说我喜欢你？ 电影院出来啊？ 哦，是电影院出来才讲的。 对啊，我问她说我在电影播的时候讲，她说吵到别人。 你问他说为什么不在电影播的时候讲、 嗯？ 你问的什么问题啊？ 我才小六， 不要这样。 不是你才小六， 不是不是不是，不要这样。男生就是这样。 不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讲这个干嘛？你动点脑好不好？在电影随便聊天会吵到他人呢、欸。 男生就是这样嘛。 不要什么都推给男生，你以为没当过男生哦、喔？ 你就是离男生还是有差那么一段。你现在就是卡在不男不女的阴阳人的界限当中， 好烦、喔，我都不知道选哪边。 对啊， 我明明灵魂一直往男生那边 走，对啊， 跟我肉体变不了。 嗯， 唉， 好，所以你们就开心了。你们现在还有半个学期嘛，对不对？才要高中。 好、啊，好。 那 祝马克身体健康。 哇，谢谢你，你真是有礼貌的孩子， 你也是个善良的人。 对啊， 拜拜， 拜拜哦，青春，青春，青春， 养 快乐。 下次看电影，我要往右边蹭来蹭去。 你最好是会想蹭，能遇到很难，好不好？ 肉身卡比兽浪漫的爱情故事又在我们飞碟联盟 APP 上面掀起一阵爱情风暴吗？ 最好笑的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啊，长发说我想去死，我想死，我好想死。 我们不是常常提醒大家不要有比较的心态吗？ 是啊， 你都要去当兵了， 已经上路吧，他不是要去当兵了。 我说长发、哦、 对啊，也许在军中 你会找到你的真爱， 扣扣扣，有人会半夜查你水表哟， 好可怕哦。 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 Lily。 嗨 Lily， 我又来了。 Lily，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上次讲那个出去玩的事，跟情侣出去玩吵架， 跟情侣哦，你跟你男朋友、 对对对， 我记得你们很不合，对不对？ 这次又来了，我就不想说到底要不要烦你们。 又来了，他又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次去花莲，上个礼拜去花莲玩回来又吵架了，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嗯，是，我是觉得终结就是两个重点，我是觉得他有点就是太负面思考，然后再来就是以偏概全，嗯，然后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以自我为中心可能每个人都有吧。嗯，对啊，我要举例嘛。 那这一次在吵什么？ 就是这一次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去那个应该是中，就是因为去海洋公园吵那个原因，所以导致我们最后一天吵架。 去海洋公园为什么可以吵？ 就是去海洋公园，就是因为海洋公园门票不便宜嘛。嗯，因为我应该是说我的个性是觉得说，既然花那个门票钱大概800多，那就是我希望是可以物尽其用。嗯，对，那可是它的重点可能就是，譬如说，因为海洋公园有三个剧场可以看，嗯，然后就是海豚还是跟一个外国人表演的剧，嗯，对，然后因为他们都有时间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时间点到就去看那个剧场表演，嗯，对，然后可是他好像，因为他就不想要排队嘛，然后我是觉得说，那没也不用排队，就是时间到进去，大不了就是没有位置坐，那也没关系。嗯，然后他就想要他就想要看那个水族世界，他对那个比较有兴趣。嗯嗯嗯，对，然后他就说其他东西都，他一直都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我就是一定要看这个。嗯，那我是觉得说看那个 OK 啊，那个至少那不用排队，很多游乐设施都是要排队嘛。嗯，对吧、啊？那我是觉得说，就是可能先去逛，或者是说看完剧之后再去看海洋世界、嗯、因为那个时候才大概2点，离官员还有5点，还有好几个小时。嗯，然后他就回我一句说，因为中间过程我就不要多讲了，他就回我一句说，要不然你去看你的海狮表演秀，我自己去看我的水族世界。嗯嗯嗯，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很傻眼，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干嘛两个人要特地大老远从台北到花莲？嗯，然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你就说我看我的，你看你的，嗯，那这样有必要我们两个一起来到这边吗？ 有啊，在那个一起进行了这一趟旅程啊，但实际上就是他就是很想看水族世界嘛。 对，那个是重，那个只是一件事件啊，然后还有其他事情，譬如说可能就是我也不是一个说很喜欢美食的人，可是他可能会比较，他可能是比较健康取向的、嗯、他会觉得说正餐就一定要吃正餐的东西，可能不要去吃一些有的没的、啊、然后可是他对美食就他没有很在意美食那种，其实我不是很在意，只是我就觉得说去到花莲当地或者是到不同的县市，因为就是走那个地方才吃得到那样的东西。嗯，对啊，你到台北不可能吃到那花莲的在地的东西吧。嗯，对啊，然后可能我想说如果没有排很久，我会觉得说诶，大概半个小时之内我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不喜欢排很长啊。嗯，对啊，然后可能排的时候他可能会表情可能不太好看，他可能会觉得，对对对，他可能会觉得排太久，然后或者是说像那个有一间葱油饼就很有名，然后我就想说像我们开车到了当地哦，应该是说每个人想要在意的点或者是想要去玩的点都是不太一样的嘛，可是应该要彼此要可以就是稍微包容或者是说去迎合一下对方嘛，因为我可以陪你去那边，那你也应该要尊重我，对不对？我这样讲对吧？嗯，对啊，然后我就是因为刚好开车，因为我们是租车，嗯，然后我就到一个刚好到那附近，我就有上，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下功课，我想说去看一下那个二手书店，我想说那个蛮复古的，然后可以去看一下，他还可以喝咖啡干嘛，嗯，然后去到那边之后他又很不高兴，他说哦，干嘛来这种地方，那我就是说既然都来了那就去看一下也没关系，然后他就很不屑，他就说那你自己进去看，我在外面等你。 我就觉得又很扫兴，然后那就算了，我也就没有当场就发飙，我想说那就出来之后啊，然后我想说哎，那个刚好有就是好像离那个葱油饼那个地方很近，然后说哎，要不要去看一下，就是去要不要去看一下，看如果真的排很长就不要买了。 嗯， 对，然后反正就开始这个过程就不开心了啦。然后我是觉得说就是你虽然很健康没有错，可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适度的稍微放纵一下，因为他可能会担心说自己会可能以后会不会得糖尿病什么，所以他有的甜的他不吃，然后他也尽量不吃一些正餐以外的东西。 嗯， 可是女生就是喜欢吃一些有的没的。 你们天 天就是没有很合啊。对啊，我这次就觉得说到底是我不好相处还是他不好相处。 没有啊，就是你们就是不合啊。 你们就是个性真的不合。 对啊。 对啊，我就觉得哦，反正我这次就看得很开，我就想说哦，这样不行，这样子你看我们已经出去三到四次，每次都吵，我就觉得我这次真的是已经觉悟，我想说如果这次没有讲好的话，就是真的不能结婚，要不然会很惨。 嗯， 不能结婚，但是可以继续交往。 交往可能 应该 也 不 太没有， 也不能结婚。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那个讲，我想要问一下马克，你会跟譬如说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在结婚之前，你会想要订什么生活公约之类的吗？ 我 目前是 没有过这种经验呢、欸。 因为我有朋友说他们会订生活公寓，可是后来就觉得这真的有必要吗？ 如果两个人都愿意接受的话也蛮不错的啊，在讨论生活公寓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蛮有趣的活动。 对啊，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是 欸、你上次打电话进来我有说过你听起来很难取悦吗？ 我 有啊， 我有说过 吗？没有， 因为我这一次听完我还是想讲一样的话。 真的我吗？ 听起来不容易讨好你耶。 我觉得我不会，我跟朋友相处都很随，我觉得他在，因为我有讲给我的家人跟朋友听， 嗯， 然后他们都觉得他为人可能不太随和。 嗯， 因为我吃我是 OK 啊，我不是一定要吃大餐那种女生啊。 你有一直强调，我们有听到。 嗯， 你一直强调你很随和好相处，你不会特别要求美食排队排很长， 我没有啦，我 不 是说我特别好相处或怎么样，当然我还是有我在意的点，我只是觉得说彼此要互相尊重，因为可能前假设四次里面可能前二到三次也许是让我是太情绪化，可是事后我就听了那个爱情专家的话，我就有慢慢的调整啊，我这讲话口气就尽量不要那么直接。 嗯， 我希望那个爱情专家可以救救我。 好，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借由订那个什么生活公约。 没有，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个性不合，这跟生活公约没有关系。 对啊， 你们就是不合。 对啊，啊，反正现在也是暂时就是还没有联络，因为回来大概三四天吧。 嗯， 对啊，啊，我想说反正我暂时不想去讲，因为我是要去沟通这种事情就很烦，因为每次可能就是一直在原地打转。 嗯嗯嗯嗯嗯， 对啊对啊。 希望下次接到你的电话会有新进展。 我现在开始有点羡慕玛丽耶。 不要这时候才羡慕我，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真的啊，哎呦，我那 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就接真的呀。 我是说，因为我之前在这段感情之前，我也空窗了大概六七年。 嗯， 然后那时候生活就很自在。 他不可能全世界爽都给你爽啊。 是啊，那只是觉得说，有时候就相较 会不会就是因为自己单身，然后自己的节奏已经太，你知道，你过惯了自己单身，然后不太习惯有另外一个人要去配合另外一个人。 可是我是觉得我还是会适度的配合， 互相，我都有在讲，都没有在听。好，但是我必须进广告了。 OK， 晚安了 ，Lily。 好，晚安，拜拜， 拜。 间谍放送。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